我国江原道、黄海南道、黄海北道、泽江道、咸津北道、两江道、南浦市和芦仙市分别在1月9号和10号举行群众大会，表示决心要切实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大会由地方党、政权、经济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和大学等单位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年参加。大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所做的历史性新年贺词是一个高贵的指针和胜利的旗帜，保证全国军民进一步发挥不屈的精神力，掀起革命的高潮，争取今年迎来最有意义的民族史上的事件，建立英雄功勋。他们说，全体干部、党员和劳动群众都要积极响应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精神，为在意义深远的今年贯彻执行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中带来划时代的进展而努力奋斗，不断创造新的英雄神话。群众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群众游行。